突然好想你，突然好想你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滚跳动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想念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，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忽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我的快乐委屈，突然好想你，突然锋利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首最美丽的歌曲，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。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？那么相信，那么疯，那么热烈的场景，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好想你。 谢谢你们吉他选择。